据南朝鲜网报邹州时报报道，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18号在检察厅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强烈要求查明国政院吸收民间人来组建阴谋团体，给其成员提供金钱，在南朝鲜社会大造虚假舆论的真相。另据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518纪念财团、518民主有功者遗属会、518民主化运动伤员会等团体成员20号聚集在首尔的全斗焕逆贼住宅前，表示要求废除他否定光州大屠杀犯罪的回忆录。